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上次讲到感应篇第27节，不将人短，不行己长。前面曾经讲过这两句话，看起来是老生常谈，实际上对我们一个人做人修养关系最大。人一生中最大的过失，就是喜欢批评人，喜欢攻击人的短处，这种事情是最损阴德的。做作的时候只知道图一时快意，没有想到后来果报的惨烈。地藏经里面所谓不涉地狱、火镬地狱，都是这种业报所现的。古时候人心淳厚，一般都有教养，现代人可怜，没人教导，谁信自己的烦恼习气？再看到社会外面的风气，内有恶因，外有恶缘，因此做这种罪业比比皆是。这是值得我们警觉的。自己如果有，一定要痛改前非。这种过失如果改不过来，念佛亦不会往生净土。我们一定要记住，佛陀我们介绍净土讲得很清楚很明白，西方世界都是诸上善人俱会一处，绝对不容许有个心行不善的人去那个地方将人的生活环境扰乱，所以这是绝对不会往生的。我们千祈要记住。注解里面引用很多例子，看看古人是怎样的涵养，我们要效法，要学习。他这里所列的那几位古时候的人， 我哋喺史传、喺古文里面都读过，都相当熟悉嘅。宋朝嘅韩琦，王素、文征明，呢啲都系读书人，有度量，能包容，人有小过失。老实讲，古人讲得好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小过失加以渲染成咗大过失，将人哋一生嘅前途断送咗。呢种因果背得好重嘅。受害嘅人，佢如果心里唔服，换句话讲，佢绝对会报复。佢报复唔喺今生，就喺来世，或者喺后世，冤冤相报，永无止境。古时候，同学朋友睇到有过失嘅时候，规劝喺几时呢？冇第三者见到嘅时候，你话呢种人情几好呢？提醒佢，勉励佢，规劝两次、三次都唔改。佛法里面讲嘅默殡，默殡就系唔理佢。我哋睇释迦牟尼佛喺一生中，跟随佢嘅学生唔少啊！经典上记载1255个人，相当庞大嘅一个团体。嗰个团体，我哋喺经常睇到冇现代化组织。点解咁多人众生活得咁有规律，咁严整？道理喺边度？人人都遵守六和经，人人都修五戒十善，就算有过失，日日听佛讲经说法，自己知道责心忏悔。我哋未听过释迦牟尼佛处分任何一个学生，未听过释迦牟尼佛开除边个学生，佢系我哋嘅典范。我哋而家做唔到，想学亦学唔识，所以从经典记载嚟睇，释迦牟尼佛做人做得几咁圆满呢？佢係現身說法教我哋。 一生中处事待人接物冇丝毫瑕疵，呢种先真正显示出究竟圆满嘅智慧。下面一句不含己长，自己有长处有优点，现代人讲值得骄傲，值得骄傲是炫耀自己的长处。你自己那些那么多长处立刻就报了就没了，所以自己的优点要藏起来，韬光养晦。古圣先贤教我们，自己的缺点应该暴露，自己的优点应该隐藏，即阴功啊。行善是自己的本分，有什么值得炫耀的？尤其是自己份内的工作，本份工作应该要做好，尽心尽力去做，这种是本分，做不好是过失。不值得炫耀，本份工作能做好就是大善，真正能做好要面面周到，相当不容易。所以没有智慧没有学问，你就没有善巧方便。世间人边个唔想将自己本份工作做好？点解做唔好？点解落得一身罪过？呢个原因喺边度？我哋要细心去谂下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：不学之过。不学又自以为是，所以临时的时候就好多好多过失了。世间事尚且是这样，出世间的大事更难了。所以凡事自己一定要想下自己的智慧能力，那些事情我能不能做好，能不能做得圆满，会不会利益社会大众？如果不会，我就不敢接受。有这种智慧，有这种能力，又有这种机会，那就是古人讲的当仁不让，我应该要做。我唔做，冇人做嘛，冇智慧，冇能力，冇呢种机缘，唔可以强求去做。 向头去做，咁就系地藏经常讲嘅起心动念无不是罪。所以话人贵自知之明，人哋唔知，我自己应该知道自己有几大智慧，几大能量，要清楚啊。我一生冇带过人，用而家嘅话嚟讲，冇做过领导。我一生中系被领导，冇带人嘅经验，我自己清楚。所以我一生唔搞道场，唔做住持，唔敢管人，唔敢管事。点解呀？我知道我冇嗰种能力，亦冇嗰种福报，做唔好，做唔好就有罪过。我唔强求，希望呢一生中寡过嘅啫。我见到人哋做，我欢喜，我从旁边协助佢，我尽心尽力去帮助人。中国习俗里头所讲，凡是做个领导人，命中要有官印。这句话讲得亦不是没有道理。所以我们了解自己，我一生服从领导，做自己本分应该做的工作，遇到佛法之后，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，在这一生中读自己喜欢读的书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学佛之后的事业就是讲经说法，宣传佛教的教义。我们自己有心有愿，亦要有缘。如果没有缘，虽然有心有愿，亦做不到。世出世间法都要善因善缘，后面先有善果。学佛，佛教我哋要修觉正净，要修清净心，想得心底清净，只有悭事。事情太多太烦，你清净心绝对得唔到。你事业做得再好、再辉煌、再善， 都落喺人天福报。往生，各位要记住，心净则佛土净，心唔清净唔会往生嘅。坛经上讲得好，呢种事情福不能救。见道场系修福，讲经说法亦系修福，度众生仲系修福。唔会了生死，唔会出三界。福再大，同了生死出三界都冇关系。呢一点我哋要知道。如果大家稍微留意一下，你能睇得出嚟。出家人道场、居士道场，凡是住持道场的人，有几个能往生，有几个临终时有好睡相，反而不如一啲默默无闻、老实念佛的人，被人哋睇唔起的人。谭虚法师同我哋讲嘅《影尘回忆录》里头有记载，《念佛论》后面亦有记载，哈尔滨极乐寺修无法师往生，佢系真嘅，唔系假嘅。修无法师未读过书，唔识字，未出家之前做泥水佬，出家之后只知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人非常谦虚，非常和敬，对待任何人都恭敬。在寺院度做啲粗重工作，修苦行，样样让俾人，人哋唔要嘅自己嚟受用。你睇佢往生咁自在，咁潇洒。谭虚法师往生，帝闲法师往生嘅瑞相比唔上佢。帝闲法师仲有个徒弟窝漏像，我哋讲经时时提到佢，亦系一个字都唔识，念佛三年企喺度往生，往生之后仲企咗三日，等佢师父同佢办后事，师父往生比唔上佢。他师父是帝闲老和尚，天台宗的一代宗师。为什么师父比不上徒弟？徒弟省心无事，师父是住庙主持，每日很多应酬，操心啊。换句话讲，论修福，徒弟不如师父；论修行功夫，师父比唔上徒弟。呢啲事实真相都喺我哋眼前，我哋有冇睇到？ 谭虚老法师帝闲老和尚是佛门大德真正解行相应，真正是一个修行的好出家人，亦是我们的好榜样。如果我们的德行修持不及他们，必定堕落。所以领众很难，领众不是凡人。真有智慧，有德行，才能领众。尤其是现代这个社会的大众，不好领啊。从前人老实听话，现代人不老实，每个人意见都好多，如果没有真正德行令大众敬服，你的障碍就在所难免。学佛的人知恩报恩，绝对不抱怨，同一切众生结善缘，不同一切众生结恶缘，事事忍让。你要的，我传给你。不单止身外之物能放得下，你就算要我条命，我亦给。释迦牟尼佛就做榜样给我们看，魔王波旬劝他入波涅盘，用现在的话讲，劝他早点死，释迦牟尼佛岌头答应他，就入波涅盘。满一切众生的心愿，佛满魔的愿，魔将来灭佛法，还会留下一些情面。手下还会留情，佛如果不满魔的愿，魔灭佛法，恐怕下手就不留情了。佛对恶人，对魔王，你看都能满他们的愿，何况是一般常人。这些地方我们都要学习，古圣先贤的长处我们要记住，要认真努力效法，人哋嘅短处绝口唔提，唔单止唔提，最好耳都唔闻。点解啊？保护自己嘅清净心，咁系绝对嘅自利。喜欢听人哋嘅过失， 喜欢打听人家的过失，必堕地狱。为什么会堕地狱？自作自受，不是人家推你落地狱，是你自己，对不起再来，是你自己做不善的因，感不善的果。我们不知不得的。所以真正如法的僧团，世尊在世那个团体，我们现在点学都学不到。原因是我们现在的团体没有它那么大，三四十个人在一起相处，一个人是一个心，一个人是一个思想。六和敬第一条做不到，没办法做到见和同解，所以基础没了。我们还分成几个班，还要选个班长。这已经很过分了。但是这是不得已的做法，为什么？人不会自知嘛。世尊当年在世，僧团里面每个分子都能自重、自爱、自治，不用组织了。每个人都将自己管得好好，他是个佛法僧团，我们要多想一下。如果同参道友是一起共修的，达不到这种水平，不如不做还好。自己修自己的绝对成就，不如法，不如法就不做。真正如法，如法我们就做，完全效法释迦牟尼佛。祖师大德所做的已经打了很大折扣了。我们知道那些折扣都是不得已而做的。最圆满、最究竟的是佛陀在世那种方式，它是我们应该要记取的。真正成就自己的智慧、德行、学问，先真正能做到自行化他，先真正有能力领众。领众完全是自然的，不需要任何形式上的组织，那是自然的，自然是最美的，自然是最善的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